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清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回到开封，展昭先将事情的前因后果报知了包拯，因着事涉怪力乱神，不好对官家明言，只得商定以陇县之行无甚斩获，姚家与姚美人出逃案无关的托辞先行应对皇上。仁宗对此事倒也了了，他的怒气只是在于获知姚美人出逃的那一刻废反迎天，经过这么些时日的消磨已然有了明显的回落，再加上正宠幸张贵妃，对姚美人一案就多少不那么挂心了，下令开封府全力追查便是，连限期都不曾限定。皇上这头虽然没有施加压力，开封府一干人的心中大石却不曾有片刻的放下，尤其是包拯，忧心忡忡，至夜不能寐，向展昭、公孙策道： 听闻那姚美人是在宫中无故身死，魂魄尽散，难道说皇城宫院竟深藏妖孽？倘若听之任之，焉知不会伤及天子？ 一连几事既无所出，眉心的川字深如刻凿。这一日入朝议事，散朝时李太后前人相请，说是有上好贡茶，邀包拯同享。自狸猫换太子一案之后，包拯便是李太后的座上宾，其他朝臣看在眼中，虽是心中嫉妒，却也不好说什么，任你再小心眼呢，也不得不服气，使得李氏由破摇寒腹而至当朝太后，这是多大的功劳呢？天天烧香供着都不过分，奉为座上客实属应当。包拯同李太后品茶之暇，忽地生出一进来，回至府中尚未坐定，便急人请展昭、公孙策议事，开门见山道出用意： 展护卫，本府想让端木姑娘入宫。 想来想去，天子身侧若果有妖孽，任你派多少禁军侍卫，终是肉眼凡胎，起不了什么作用。若是送一堆和尚道士入宫去，皇上以为你脑子有病不说，朝野内外也势必议论纷纷，未免打草惊蛇，送端木翠入宫自是再好不过了，目标小，能耐大，低调不张扬，收妖经验丰富，所谓端木上场，一个顶俩。展昭一怔，一时间竟不知如何作答，愣了片刻，语气颇为踌躇： 端木的法力失去大半，大不如前，属下担心。 包拯惊讶之余看向公孙策： 不是说这丫头穿墙过户毫不费力吗？如今她的法力究竟恢复至几成了？ 这里包大人显然是混淆了法力同法咒的概念了，即使不是神仙，只要能施展道术法咒，也能降服小鬼，荡平菜鸟小魔头。民间不是流传很多游方道士画符捉鬼的故事吗？聊斋志异中还记载某个书生向道士学艺念咒穿墙的故事，可见法咒一劫，只要有心有力进对师门，凡夫俗子亦可施为。可是对付棘手的魔头妖怪之时，法咒威力如同隔靴搔痒，皆因这些魔怪一精通咒术，两相抵消，以力论高下。端木翠身为细花流门主之时，收妖降魔靠的多是法力，况且这丫头之前仗着法力高超，咒术的背诵可谓一塌糊涂。公孙策只看到她穿墙过户毫不费力，可没有看到她背后的辛苦，因为背错了符咒，脑袋上不知道撞了多少包。看到这里，大家可能会问了，为啥展护卫说端木的法力失去大半，大不如前，而不是法力尽失呢？难道端木的法力有恢复的迹象？对此我们的回答是然也，不尽然也。 打个比方，用完了的蓄电池，你放一段时间，说不定在某个时刻、某个场合，它还忽然能发挥一下余热。端木翠的法力目前正在这个状态上逡巡。和包大人谈过之后，展昭和公孙策决定去端木翠那里走一趟。好端端的，你要把人送进宫去，可不得跟当事人知会一声吗？人家端木姑娘乐不乐意还不一定呢。这道刘婶出外买菜未归，端木翠在水缸边练法力。自从她发现自己还有些残存的法力，且这些法力时灵时不灵之后，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热衷于法力的修炼。院子里还有一位客人，开封府的四大校尉之一张龙。此时此刻，他坐在花坛的边沿上，出神地看着光秃秃不长一物的坛土，忍不住问道： 端木姐，这木棉树究竟什么时候能长出来？ 该长出来时就长出来了。 端木翠一心二用。 起。 起字不是对张龙说的，而是对水缸里的一条鱼说的。端木翠不沾荤腥，按理讲水缸里应该养点海草海带什么的，之所以有鱼是因为展护卫经常过来吃饭，大厨刘婶儿自然不会亏待他，鸡鸭鱼肉时不时是弄点精细的菜色奉上。端木翠和展昭一起吃饭的场景是道风景，展昭那边是鱼肉羹汤，端木翠这边是白粥馒头素馅的包子。好在这粗神经的姑娘暂时心心念念法力的修炼问题，没太注意饮食有别，等她将来回过神来，掩面展护卫的荤食时代差不多也就终结了。现在端木翠正跟鱼卯上劲儿，起字音落，那条鱼哗啦一声脱水而出，嘴巴一张一合，在半空挣扎着摇尾巴，水珠四下溅开，端木翠首当其冲，弄得满脸都是。不过惊喜大于恼怒，端木翠瞪大眼睛看着那条鱼儿，待到此鱼接近脱氧边缘时，他才笑嘻嘻地放人家入水。入水不到半炷香功夫，他又把人家折腾起来了。 起。 鱼儿又在半空做垂死挣扎，端木翠眉开眼笑，呼唤旁观者。 张龙 没见回应，回头一看，张龙一腔哀思全寄托在泥土疙瘩块上，心无旁骛。如此精妙的法术居然没有观众捧场，直如锦衣夜行啊。端木翠悻悻，只好把鱼儿又放回水中。正叹气呢，身后的门扇滋呀一声响，展昭和公孙策到了。端木翠喜出望外，三步两步过来，一手拉展昭，一手拉公孙策。 啊，过来过来，看我变戏法。 张龙见展昭和公孙策到了，赶紧把儿女情长暂记一旁，也参与到参观者的队伍来。端木翠得意洋洋。 起。 关键时刻法术失灵，鱼儿还在水中游没起。端木翠脸上挂不住了。 再起。 鱼儿很不给面子，非但没起，还往下沉了沉，冒出咕噜噜一串气泡。端木翠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，展昭和公孙策心照不宣，有心给他台阶下，齐齐回头看张龙。 红鸾姑娘怎么样了？ 于是三人一起来到花坛边，留下那姑娘一个人在身后。 起，再起，你起不起？你给我起！ 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最后一次那鱼儿真的又起了，在半空中扭来扭去。端木翠吁了口气，喊展昭他们观摩之前，他凑近那条鱼，恶狠狠地伸出手指戳了他的肚子。 哼哼，关键时刻掉链子啊，待会儿让刘婶烤了你。 总是一手又足足，所以一直不到你心上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